等你能跨过的难过。听发出的警告，

却很特别，爱逛宠物店，他们的名字你全都会念。上领带，准备耍赖，My only sunshine， 只要你生气就是我坏，就算我望着你发呆，也不想离开。那那那那，洛丽塔施了什么魔法？ 知道了。 FM 九十八点二，是否需要播放 FM 九十八点二最新节目？ 嗯，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。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，不用等到未来。FM 九十八点二，全频可视化平台，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，听听看，你够年轻吗？ 有着什么样的画面，喜怒哀乐全写在日记里面， 现每一页全都是经典，所有的故事都值得纪念。 Get up, get up, get up, get up.